热线记好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还没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原价2064元的八合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712块钱。 是， 而且还有一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推车免费赠送。 对， 瑞麟羊奶粉最后一波89元底价直供，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指日月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怎么回事？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你看看，母亲射死了，哪儿吃奶去啊？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啊，多么的幼稚啊，可是心田非常好啊。曹丕啊，不住的点头，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好人。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皇帝呀、啊，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是一病不起呀、啊。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呢、啊，就是国家的栋梁啊，全都找来了。这几位都是谁啊？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征东大将军曹休啊。尤其是这司马懿，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为什么？一个是啊，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再一个呢，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这四位将军都来了，那三位都那儿站着，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曹丕一听，唉，列位爱卿啊，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恐怕不能复生了。我子曹睿很年幼，我死之后，卿等可要善抚其子啊，勿负朕心呐、啊。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哎呀，几位大臣一听，扑通通全都跪倒在地了。陛下何出此言呢、啊、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愿陛下千秋万岁。也都哭了。曹丕一看，嗨，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 朕死民无依。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曹丕厌驾了。他在位七年，曹丕死的时候40岁，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福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啊。哦，封甄氏那位郭贵妃，郭贵妃啊，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群臣，大赦天下，拜钟繇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什么意思？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我心甘情愿总督雍凉兵马，我上雍凉去，到那儿镇守。为什么要这样？一，我在那儿操演人马；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我得把西蜀给看住。哎呦，司马懿这一上本呢，博得好多人是暗调大指啊，真像是啊，说文皇帝说的那样，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这大臣不错呀，怎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谁没事去镇守雍凉啊？出去那么老远，吃那个苦头，做金官那多美啊，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提升也快啊。可是司马懿呢，心甘情愿去上雍凉练兵，为防西蜀，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曹睿听到这事，看了看司马懿，既然是老将军愿望，哎，寡人同意，合着就叫批准了。这司马懿啊，收拾了收拾，离开京城，到雍凉来练兵。就在这时，探马报进了西川，直报到相府。诸葛亮一听啊，大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哎，就是这司马懿官拜他骠骑大将军，他自己上了份本章，向皇帝讨旨，他要镇守雍凉。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不用问，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练得兵强马壮，粮草齐备充足，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来就来呗，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这个人狡诈无比，而且智谋过人，善于用兵啊。诸葛亮啊，犯了合计了。丞相立刻传出一令，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众文武都来了，大家坐在这块儿看着丞相，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说现在啊，曹丕已经死了，其子曹睿登基继位了，不过是个小孩子，黄牙如子，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唯独一人我们不可不防，谁呢？就是司马懿。曹睿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 司马懿亲自上了个本章，他愿意呢跑到雍凉来练兵，那就是防备我们西蜀北进中原。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起兵干什么？兵进中原。哎呀，众文武互相看了看，丞相说的有理呀、啊、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记得二军侯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那把曹操吓得够呛，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司马懿告诉他，你可不能迁，你不单不能走，你还得领兵往前进，你呀、啊、只要到那儿一坐镇，就能稳住军心。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保曹操保曹丕，现在有辅佐曹睿，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雍凉，我们不能不防啊。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丞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说。哎，有常，有话只管讲在当面。你是怎么想的？我看不必起兵了。丞相，您率领军马刚刚平定了南中，现在回来也不久，如今呢，军校不算不疲惫，大家都很累，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造了些个刀枪，买了些军马，那也不行，应该再缓一缓。另外，司马懿虽然讨旨前来镇守雍凉，为防范我西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进兵。我倒有个拙见，可以不动一兵一卒，置司马懿于死地。哦，诸葛丞相听得这呵乐了。有常，你有什么高策呀？丞相，曹睿这个人呢、啊、年纪很轻，但是他心很重啊，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怎么回事？善经多疑。你瞧这小孩不大呀，但是跟他爷爷曹操一样好多心，特别爱猜疑。这次不是司马懿自己讨的旨来镇守雍凉来练兵吗？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这般。我看司马懿是死无葬身之地。诸葛亮这么一听，拍手称快，有常，此计很妙啊，就依你之计。当即派出去50名精细探报，吩咐各地，特别是洛阳邺郡一带，干什么去了？造谣去了。这谣言这东西太讨厌了，它也没有翅膀没有腿，跑得才快呢。有些人挺精明啊，这也懂那也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是谣言嘞。哎，在耳旁这么一嘀咕，他还就信以为真。呵，没几天的功夫都嚷嚷开了，光嚷嚷还不算呢，有些位精细的探报还从成都带来不少张告示，都是马谡拟的稿，把那告示全都弄好了之后，啪往那城门上一贴，五更半夜贴呀，晚上没人看了，第二天天一亮，好嘛，告示前围的人山人海的，有人把这告示撕下来直接送到曹睿的面前。好你个司马懿啊，你居然敢反我，他恨呢， 哈哈，我刚登大宝，你就给我上个表彰，说干什么？你自愿领兵，镇守雍凉，为防西蜀。实际呢，哼，你是要反我呀。更使自己后悔的是，我不应该偏信司马懿一面之词。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我不答应就对了。嗨，不答应哪行啊，只得就得答应，这也难怪呀。怎么呢，曹睿年纪不大，哎，他也很懦弱，现在啊光剩了生气着急了。今天呢，曹睿见了这个告示，气得直哆嗦，他立刻把亲信大臣全都找来了，干嘛呀？研究对策呀。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你们赶快看看，司马懿已经反了，这该当怎么办呢？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头一个呀，就是那华歆呢，华歆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看完了之后啊，华歆脸也白了，怎么回事？司马懿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大意就是这个意思，说是太祖武皇帝呀，指的就是曹操创立的基业，现在他这个皇孙曹睿登基了，但是这个人德行很差，就人品不怎么样，他枉自居尊呐、他怎么能够当皇帝的这资格呢？是有负太祖的遗志，我司马懿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与他人，所以怎么办？我要从雍凉这儿起兵了，我起兵兵伐曹睿，这是上应天意，是下合人心呢、我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是归命新君。归命新君呢，就是把曹睿推倒再立别人，如果有不响应的，就祸灭九族。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尤其是曹睿本人呢，哎呀，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嗨，这华歆呢，把桌子这么一拍，陛下，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哎呀，曹睿一听把眉头一皱，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怎么，寡人我也意识到了，我不应该让司马懿去那么远，他干嘛给我上表彰？他想到那儿去，离着远呢，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现在呀，真相大白了，你就别说这个了。哎，华歆叹了一口气，陛下，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怎么呢？这司马懿的为人呢，我非常清楚，因为太祖生前亲口跟我说过，说此人呢，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应是狼顾啊，司马懿看东西就跟那药鹰看什么似的一样，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嘛呀，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你说这多瘆人呢、您要把兵权交给他，这不麻烦了吗？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情已萌，望陛下可速诛之啊，别留着他了，您就把他杀了吧。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你看本来啊我应该先说，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我着不几句吧。陛下，华歆说的对，司马懿这个人呢、我也知道一些，此人 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是素有大志啊。陛下若不早除此人，久必为祸。您还是应该啊把他斩了队。好嘛，那一画心就够可以的了，旁边这还一帮腔的，这俩一说话，周围那几个一听啊都跟着点头。嗯，华先生说的有理，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你一言我一语啊。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亲统御林军10万，御驾亲征，兵发雍凉去捉拿司马懿，笔墨伺候。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曹睿提起笔来他就要写纸了，要往下传这旨意。这笔还没等下去呢，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大将军曹真。哎呦，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亲人啊。嗨，大将军你来得正好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说着曹睿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曹真接过来看了看，他把眉头一皱想了想，随后又看了一看华歆、王朗，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曹睿把华歆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陛下，使不得呀、啊、怎么您可千万不能发兵。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我知道一些，我看此人素无意志，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啊、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呢、啊，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这人的功劳很大呀，尤其呀、啊、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他能这么样待他吗？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曹睿一听急了，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什么？大将军他不会反，他不会反，这告示是谁写的？难道说，哼，话都到嘴边了，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意思好像就是说，难道说是你写的吗？曹真就明白了，那你说说吧，大将军，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了，那该怎么办呢？哎呀，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是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啊、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间计，离间我们君臣，陛下您可不可不查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 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 呀！观云长， 醒悟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是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啊、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间计，理解我们君臣。陛下，您可不可不查呀？哎呀，曹真这番话一说呀，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他当时坐下了半天没说话。曹真一瞧啊，行，怎么行呢？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使我君臣自乱，然后吴蜀乘虚而入，那可就与我大魏不利了。曹睿听到这会儿，看了一看王朗画心，开始王朗画心听曹真说的时候，呵，他们都撇着嘴，怎么回事？恐怕曹真这主意啊，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你看看这明明司马懿有反意吗？万岁已经动怒了，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你这个大将军通通通来这么一通，这怎么能行呢？后来一看，皇帝呀、啊，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有那么点意思了，不想传旨了。这俩呢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陛下，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您瞧这都是什么人性啊，看着那风他就转那舵。曹睿挺机灵挺聪明，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他愣没看出来。大将军，以你之见，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外边传一些谣传咱也不听。哎呀，曹真一听摇了摇头。怎么呢？曹真心想，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我这番话呀，虽然皇帝动了心了，不传旨了，但是呢他还没放心。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曹真想了想，陛下，要不这么办吧，您可以呀、啊、到雍凉去看看，但是呢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您可以呢效仿汉高尾游云梦之计，您可以到那儿去呀、啊、逛一逛，名义上您是去寻衅，哎，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但是暗地里呢， 您到那儿观察观察，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应，您当时讲情，捉住就问罪，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应呢，您可以再起驾回朝，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哎呀呀，曹睿一听拍手称快，嗨嗨，大将军，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啊！对对对，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韦游云梦。曹真说这个仿汉高韦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韩信拜为楚王。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他会不会烦我呀？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缴了两次韩信的兵符，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两回来。这次呢是这汉刘邦啊元旦大贺群臣，哎，祝贺完毕之后，他一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哎，忽然间想起来了，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钟离昧，此人武艺超群呐、啊、武功十分了得。哎呀，他跑哪儿去了呢？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啊，这人就是死了我也得看看尸首。他派人四外这么一访查，还真给查访着了，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呢。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了？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钟离昧没办法就去投韩信。韩信呢、啊、念其旧情，就把他给藏起来。哎呦，汉高祖这么一听，怎么着，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这俩人要连在一块儿，邦啷一下要是反了，那我不是就完了吗？赶快派人去要。派人一要没要来，韩信说呀，这人没在这儿，根本我就没看见，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找。刘邦一听啊，这疑心更大了，这不得了啊，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他派了个密使来了，可巧密使来那天呢、啊、嘿，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呵，前呼后拥的兵马呀，您的威风就甭说了，被这密使吓得直哆嗦。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是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说万岁您加小心吧，我看韩信要反，怎么回事，他那气魄比您都大，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呀，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听他这一说，当时刘邦就急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说韩信反了，你们看怎么办。呵，这些大臣这么一听，一个个是擦拳魔掌啊，那真是擦拳有声，都火了啊，感觉韩信反了，那您就御驾亲征，派兵去征讨他吧，把他除了就算了。呵，当时乱成一锅粥了。汉刘邦这么一听啊，哎，这倒是个上策，对，我亲自统兵去伐韩信。还没等他传旨，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陈平一听，哎呀，万岁，这可使不得呀，啊，怎么了？刘邦当时愣了，你怎么说使不得？我问问您陛下，您的这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汉刘邦一听摇摇头，我这兵马呀，哼，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这不得了吗？您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刘邦一琢磨呀，不论文还是武都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及楚，将不及信呢、啊、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还不如不去，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 再说了，您听秘史回来跟您说的，还有没有旁证人了？别人跟您说过吗？韩刘邦摇头说别人没说过。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嗨，陈平一听，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那我不能动兵，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陈平摇头，那倒不能。那就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瞅着他反呢。陈平啊，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有个地方叫云梦泽，那是个风景区，此地是风景宜人呢、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就是连打猎呀、您再玩一玩。古代天子出游巡猎，都要召集诸侯，所有各地诸侯都来，大会诸侯。就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把他招来之后，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何必大兴干戈呢？那时候您捉韩信，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汉高祖啊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汉高祖伪游云梦。这也是个计策，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他告诉曹睿，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哎呀，大将军，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对，我就用这个计策。他当时传旨，曹睿要亲统御林军10万，干嘛呀？到雍凉等地寻衅。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一看那地区，巡查一番，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传习到旨去，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他也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呢、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10万人马浩浩荡荡奔雍凉开来了。司马懿呢，司马懿呀、自从奉旨来到雍凉之后，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一边啊积粮草，一边苦练兵，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司马懿用兵有法呀，来的这儿不多日子，你瞧他把那人马给训练的哟，甭提多棒了。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忽然间说旨意来了，司马懿赶忙接旨啊，焚香接旨之后，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他纳闷啊，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哦，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呀、我给天子写过本章，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上雍凉这儿来练兵，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那好啊，司马懿心想，万岁您来着了，怎么的，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甭说我的士卒啊，就是把我那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呀、对，呵，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这司马懿感情熟读兵书啊，熟读兵书，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司马懿祖居温县。这温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呐，相当于一个郡守。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就是曹丕的老师啊。司马懿做过军司马，助曹操搞军事。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说您光民屯不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这叫且耕且守。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哎，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啊。曹操死了之后，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有条不紊呢，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就是这么个人物。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呵，他这一通折腾日以继夜，哎呀，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等候御驾。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谁知道西蜀派人到处造谣，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就等了些日子，旨意到了，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你倒少带点儿，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呵，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冰山将海杀气腾腾啊。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他确实要造反。曹睿一听这句话呀，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哎呀大将军，这便如何是好啊，你看看寡人我得亏来了，果然司马懿反了。曹真立刻安慰皇帝，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我亲自去看看。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司马将军，你对得起太祖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要造反吗？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说着啪把那告示就拽给他了。司马懿一看这告示，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不如说是从马上轱辘下来的，扑通的一下子就掉在地上，是魂飞天外，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捡了。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见着曹睿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浑身上下直冒冷汗，叩头流血。哎呀万岁，以表自己的忠心，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不是吴蜀用的个反间之计，离间你我君臣，请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为完成我主之霸业，使陛下统一天下。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那就是说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 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臣，我怎么能反呢？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但是他非常紧张，吓得浑身冒冷汗。曹睿这么一瞧，哦，他心想，看司马懿这个样子不像是个要反的样，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哎呀，陛下，我这是来接您的，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他全都明白了，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这是来兴师问罪。当时啊，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就把你杀了，他怎么能不害怕呀？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曹睿心想，是啊，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离间我们君臣呢，确实是他们造的谣，喝着贴的是假告示，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我不斩他。想到这儿，曹睿举目抬头一看，好家伙，远处里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会儿怀抱刀枪，个的个的是杀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呐、啊！古人说得好啊，臣重国危啊，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他的兵权太重了，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呐、啊。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一翻脸，哼，国家遭殃，百姓吃苦啊，这天下就许归了他，所以说叫臣重国危啊。哎呀呀，曹睿越想啊越紧张，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我是把他杀了啊，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想到这会儿，曹睿看了一眼曹休，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啊，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

北京家庭选择瑞麟羊奶粉，这是一份支持，也是一份信任。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抓好羊奶粉的品质，做好羊奶粉的价格，让更多的中国家庭都能喝上中国的好羊奶。那今天您需要做的就是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89块钱订购到最后一批没有涨价的瑞麟羊奶粉，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最后再为大家通报一次啊，瑞麟羊奶粉自5月1号就要正式涨价了。现在起呢，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涨价前的最后一批89元的瑞麟羊奶粉，订购8盒就送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买菜、野营、去超市拎重物、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凳，排队累了、散步累了、逛公园累了，一拉一抽就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非常的实用。最后30秒钟了，立刻下单40071061084007106108。 交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简直的就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以传旨将司马懿治罪，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啊。曹睿就明白了，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那个意思你别着急，让我再想一想，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他想什么呀？哎呀，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这准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准有反意。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不用问呢、方才曹休大将军过去呀、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来向你问罪来了，所以司马懿害怕。这可怎么办？现在皇帝在看着我，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算白说了吗？必须得把这司马懿治罪。华歆跟司马懿有仇啊？没有。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这华歆他就这人性， 他嫉妒的要命，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哪么一头发丝儿呢，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是吃不好睡不着，就是个嫉妒心特强。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甭说司马懿，甭管是谁，只要是一有机会，这花心呢、啊、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扇子扇那么两下，也可以说是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曹睿要不治罪司马懿，那我怎么办呢？哼，陛下，此人说到这地方，他冲着曹睿摆了摆手，那意思是不能留啊。然后他被那手往起这么一抬，往下一落，意思好像是告诉皇帝，您还是应该把他杀了。哎呀，曹睿为难了，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懿，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懿杀了才好呢。你说这怎么办？哎，曹睿心想，哼，我有办法了。自己挺高兴，高兴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对这司马懿啊，我也不杀了你，我从现在起我也不用你了。哼，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啊。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干脆我奖你呀、啊、削职为民，把你贬喽，回家吧。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啊给贬回家去了，当老百姓去了啊，没他什么事了，回家抱孩子去吧。把司马懿打发走了，让曹休镇守雍凉。曹睿回朝了，他回去了，探马可报进了西蜀啊。诸葛丞相闻报非常高兴，呵呵，诸葛亮乐了，乐什么呀？司马懿已经遭贬回乡了，哎，从此我无忧矣，我本来平定南方之后回到成都休整了一段时间，就想重整军马进兵中原，我所担心的就是司马懿据守雍凉，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现在司马懿已经被贬了，那我就要起兵了，北伐中原。起兵之前必须奏明天子，诸葛亮要上表后主刘禅。诸葛亮这道表彰啊写了大半夜，哎呦，费那么大劲啊。诸葛亮没学问，不是，这表写得太深情了，写着写着有的时候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诸葛丞相出班上表，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一般的表彰啊，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刘禅斩表一关。表中写道：“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意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亦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斗伐臧否，不亦一同。 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亦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志，不亦偏私，使内外亦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欲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皮骨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与还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真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史之隆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皆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攸之、伊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则攸之、伊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意义自谋，以咨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生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哎呀，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啊，感人至深啊。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表中开头不是就说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吗？就是说呀，先帝刘备、刘玄德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根本就没有完成，创业未半，只做了三年皇帝，刘备就咽了驾了，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呐！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那么北魏、东吴、西蜀这三个国家比较起来，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而我们这国呢，就是这蜀国呀，这个国很小。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能不疲惫吗？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率领着合川人马，几乎没剩多少人啊，就杀奔东吴去了。结果是一零一战，让人家东吴杀得大败，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得多不容易缓呢、啊！ 缓到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国力又软弱，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以此呢想来报答陛下你，希望陛下呀你要广开视听，就是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光大先帝的美德呀，发扬志士的正气。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不能失去大义。如果你要自暴自弃失掉了大义呢，那么就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谁还来开导你劝导你？就是说还给你出什么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啊，你都听不进去了，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这不就危险了吗？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说，宫里边和府里边，指的是丞相府，它是一个整体，有什么赏善罚恶呀，不应该两样。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有犯法的，或者呢有尽忠为善的，您都应该呀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是论功行赏，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你处理赏罚公平明察，不应该有什么偏私，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啊有两种不同的法令。哎，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有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您就可以宽松一点，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有人做了坏事情那您就可以严一点，这样不对，是这么个意思。同时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这些人呢立志忠正，是存心真诚啊，所以呀、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留给了陛下你。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啊，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的个意思，就说寓意就是我这么个意思吧。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然后你再去实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哎，这对于啊咱们承袭霸业统一这个华夏这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提到项宠这个人，将军项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哎，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很善良很公平，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就当着我呀夸赞过项宠，说项宠这个人很有能耐，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让他总督御林军马。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儿就多问问他，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好的呢差的呢 都能安排得恰当。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哎，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啊，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诸葛丞相写在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呢、啊、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人走茶一凉。哦，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先让他一边歇着吧，这可误国呀。所以诸葛亮写到这儿的时候，那真是啊，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就告诉刘禅，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他们都是忠臣呐。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布衣嘛，老百姓，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啊，我生不逢时啊，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啊，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意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我才呀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我就答应了，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没想到在当阳一战，先帝被曹操杀得大败，也就是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到东吴去求救兵。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我自从受命以来，不论是早是晚吧，我这个心呐总低落着，我也不断的叹息。为什么呢？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所以我才5月渡过泸水，去到那不毛之地呀，平定南方，收服了孟获。现在呢南方已经平定了，咱们呢兵也强了，马也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应该北进平定中原。假如我去这一仗要是打不胜，请陛下你治我的罪，我走了以后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您呢就责怪他们。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哎呀，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所以这份出师表是传颂万古，光照千秋。 听众朋友们， 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 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 啊、 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要举兵伐魏，北定中原。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出师表。这份出师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写得也很深沉，字字句句他体现了诸葛亮居安思危，同时对刘禅苦口婆心，也就是表明了诸葛丞相对汉室的耿耿忠臣。这份表彰啊，意义非常深刻，它不仅呢体现了居安思危，同时呢在这表彰里边，诸葛亮劝刘禅是广开视听啊，就是让他励精图治，要继承好他父亲先帝刘备的霸业，让他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啊隐喻不当，失掉了大义，使这个忠臣志士寒了心，堵塞了忠谏之路。就是说告诉刘禅呢、啊、要多听正确的意见。其实啊，丞相诸葛亮早已经就看到了。看到什么了？他看到刘禅这个人呢、啊、非常的懦弱。这个人可以说是暗弱不明，诸子难辨，就是说他好坏不分呢、啊。这样的人呢、啊、很容易偏听偏信。如果他要是实为任性，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赏罚不分明，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丞相在出师表里提醒刘禅，让他亲贤远奸。特别是诸葛亮留下来了一批忠贞贤良，哎，这些忠贞贤良不可多得。诸葛亮告诉刘禅，你要和这些人呢、啊，哎，多亲近，就是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同时呢，这份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那么自己呀、啊，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这一次去伐魏不成功的话，我甘愿领罪，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我走了之后，那么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良谋妙策来，请陛下你呢就惩罚这些人。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政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呢、啊。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哎，这遗诏了不得呀。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刘备啊更了解刘禅，常言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呢。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官文，他大儿子刘禅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 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刘备告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禅呢、啊，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都主就得了。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并不是说他临死了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刘备跟诸葛亮啊，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实际那是宦心之交啊，两个人过心呢、啊。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特别信赖他，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一再提呀、啊，一再说，我要报先主对我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是尽心尽力啊。你别看刘备死了，他留下的这个遗诏写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哎，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禅说，免之免之，更求闻达，勿以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你别以为啊这点小善小小的好事你不去做，唯贤唯德呀，就是为了让他完成霸业。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刘禅呢、啊、看了看这表，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圣明之君呢、啊、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懂事儿的话，看完这表当时就得泪如雨下，那就得哭了，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可是这位刘禅呢，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反正他看了，看完了他把那表往那儿一放，皱着个眉头，他瞅着诸葛亮，哎呀，相父啊，相父难争，远涉艰难呢、啊、刚刚回到成都，可以说是坐位安席呀、啊、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功劳相父神思啊，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收服了孟获呀、啊，回来没多久您怎么领兵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哎，诸葛亮轻轻地长叹一声，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了，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来，谁呀、啊、大夫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嗯，诸葛亮一愣，乔州先生，您这话怎么讲呢？哎，丞相，丞相领兵平定南方，可以说远受鞍马之劳啊，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啊。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乔州打了个愣神，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呐、啊，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哎，力量不够，人马粮草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睿继位了，孺子黄牙小儿， 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朝中呢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睿贬了司马懿，把他削职为民给打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司马懿要是镇守雍凉操练人马，这对我西蜀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伐到汉中，观其动静，如果得便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儿驻扎一阶段，这也没有什么伤害。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儿说，同时呢方才呀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睿才十几岁个孩子做了皇帝了，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睿把那个车骑大将军司马懿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呀。那么自己就不好再劝了。请丞相尊便。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那也有理呀，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啊，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此次远征朕十分惦念，望相父多加保重，万岁万安。当时刘禅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事。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呐、啊！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啊，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啊，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孝之心呢、啊，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瞒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了。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呢？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呢、啊。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严。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斩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费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翼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 杜琼为谏仪大夫，杜为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玉正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呐、啊，有好多都是重臣呐、啊。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荣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监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元申，左将军高阳侯吴义，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雍，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嗨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的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在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前来！”啪，用手一撩征裙，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漉漉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啊、谁呀、啊、赵云赵子龙。丞相请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了，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呢？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刷双手一托海下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活了。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 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支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的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呐、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股肱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是吧？我们说的方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是吧？没有，都非常非常平常的啊。但是它的作用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地，在人们生活当中啊，对健康方面一直在流传啊，传承。昨天啊，我们又把这个泡脚的好处让姚老师说了说，是不是？ 是的。 啊，这个呢，啊，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又连蹄儿，但又不是主蹄儿，啊，连蹄儿是什么呢？这个泡脚，它对于春天的特殊意义，啊，特殊意义，啊，就是协助我们身体生发散，跟大自然同步，啊，不能让我们这些体内的垃圾随便，是吧？乱发乱散，啊，要有秩序的，啊，我们引导，啊，引导呢就有层次。啊，对外我们先把它发出去，哎，风怎么发，寒怎么发，这个湿怎么发，又分了三个方面，一个是防的方面，啊，一个是不小心我受了风寒湿，哎，及时的排除，还有一个从根上，啊，从标我们怎么解决，从本我们怎么解决，啊，这块呢我们还没有把这个什么呢，还没有把这个。啊，寒和湿没说透啊，光重点说了说这风，是吧？ 是的， 通过活血啊，这寒也没说全啊，这湿呢从本上还没有说到，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来龙去脉把它首先要听清楚了，它是非常有层次的啊，也可能我们层次想得很好，一说啊，说大家没有掌握着这个层次，但是我们给大家捋一捋啊。那我们想呢，把这个完成了啊，这个寒，实际上我们主要的部分跟大家已经说完了，是吧？命门，这是一个关键，是吧？还有脚底下这个寒，寒从脚下起，是不是啊？这都说了，寒从脚下起，这寒一直往上走啊。怎么用自然的方法，让它以热对寒？让这些寒从毛孔发出去，从脚底下排出去，啊，这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寒从脚下起，好，再从脚底下排出去，啊，命门，啊，这个采取什么呢？一个采取叫啊艾灸，我们说完了吧？ 对，艾灸，八卦， 哎，八卦。除了这个呢，姚老师还有一个方法，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挺简单。 热敷， 哎，热敷盐，是吧？ 打盐袋热敷， 哎，对，啊，这方法都行之有效，也非常简单。这盐袋是不是可以啊？可以重复运用啊？ 能用好几年了，一袋盐。 你看，啊，省钱不省钱？也省事儿， 对， 啊，也省事儿。这个呢，就可以腰部的，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是吧？脚上的，啊，这都是非常根本的，是吧？从命门来说，啊，怎么去呢？不让这个腰受凉，啊，怎么去助阳？我们也谈到了，到夏天以后一定要把督脉要打通，啊，因为阳经嘛，啊，督脉是总督嘛，啊，要把这个打通，啊，就采取了啊冬病夏治，啊，但是现在所有的风寒湿都可以随着阳气的上升，我们应该去做些工作。为什么呢？有些人在这时候他要生发散就有症状表现，所以呢你要借势因势利导，你不是发吗？好，我怎么让你给你一条出路铺平了，让你把这个体内的风寒湿随着阳气的上升你都发出来，这就叫自然。我们上档节目还提到，我们没说到膝盖，是吧？我们以前提过三关病，是吧？ 嗯，膝盖发凉还没有提到， 没提到。这个呢，就可以你在泡脚的同时干什么呢？去胳膊肘啊，用我们的胳膊肘啊，就可以按膝上两点，膝盖上面的两点啊。说我膝上两点我找不着啊，就在膝盖啊往上，那找不着你按，用胳膊肘按，按到哪痛就是哪，这简单吧，是吧？啊，膝上两点呢，这个书上啊，我不行，我看看书，对不起，是吧？这个书上没有，是吧？书上没有， 啊，这是我在实践当中啊发现摸索出来的，通过验证啊，对膝盖啊不能蹲起呀、啊，啊上下楼困难呐、啊，是吧？哎，发凉啊，发酸呐、啊，发软呐、 啊，发僵啊，发硬啊。 哎，对，这个效果 这两个点效果是非常的 非常 灵验 啊，非常显著。所以这我们又学到两个，膝上两点啊，用你的右胳膊肘是吧？去按摩你的右膝上两点啊，用你的左胳膊肘按摩左膝盖膝上两点。所以我这泡着脚这按摩怎么非要这样？哎，这样可以得到一些吗？事半功倍的效果。下边加柴啊，加着温度啊，啊，上面搞疏通，你琢磨琢磨。 底下加着温，上面做着疏通经络的工作，所以呢，通得快，好得快。 这好理解。这个寒，膝盖的凉，啊，这在临床上比较多见，脚凉比较多见，腰凉比较多见，啊，脖子凉多见。后背凉多见，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啊，从根本上，啊，这个寒和这个阳，大家一定要把它折腾明白了，是吧？你有阳足了，是吧？就不容易受寒，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阳足了以后，鼓动气血的动力足，啊，也就是说正气足，啊，没有给风寒湿，侵入我们机体，是吧？没有留下空隙。啊，比较紧凑，就你栅栏门比较啊坚固，是吧？这个阳啊是防这个风寒湿的这个主体，把这个主体弄清楚了，是吧？你一旦主体弱了，它这个鼓动气血的动力就不足了，啊，不足就出现空隙了。一旦你出汗或者受了劳累，这时候很容易啊让风寒湿趁虚而入，你这不就清楚了吗？所以这个阳。是吧？千万不要伤，阳怎么就不要伤了呢？啊，防寒，啊，不要受凉，另外吃的也不要太凉，哎，这说的多清楚啊！然后呢，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借天时干什么了？通阳、养阳、护阳、助阳，这叫什么？蓄，啊，蓄积 能量， 能量，啊，正能量。现在这词儿叫正能量，啊，你正能量足了。这带动的全身的气血就都活了，就是你受点风受点寒，气血一活怎么样，是吧？哪有这个风寒湿啊立脚立足之地啊，哎，就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这一点让我们大家就知道，养阳护阳通阳助阳，这个你必须搞清楚，特别是阳虚的朋友。哎，什么叫阳虚的？怕冷发冷啊，不想动不爱动啊，关节疼痛啊，遇冷加重，这不就阳虚体质吧？啊，所以你把自己的体质先定性，是吧？定位，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寒，它寒有分多种，有的人胃寒，是不是？一摸心口胃，哎呦，可凉了， 冰凉冰凉的。 有的一小肚子， 嗯， 啊，冰凉的，啊，这个都可以，啊，采取耐灸，是吧？ 对， 胃口凉可以灸中脘，另外呢。这个小肚子凉可以灸关元， 嗯， 是吧？另外呢，可以灸肚脐儿， 是的， 是吧？这些呢效果都不错，啊，哎，温阳嘛，温阳散寒，啊，这是常用的一句话，四个字啊，温阳散寒，啊，太阳一出来了，寒气儿就退了，这多自然的事情，是不是？哎呀，冷，今天出太阳了，怎么样？感觉到暖和了，道理是一样。啊，把你身体的阳气升上来，啊，寒气就自然而然就退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是吧？温阳、助阳、护阳、通阳、蓄阳，千万不要伤阳。啊，怎么就伤阳了？是不是？不小心受寒了，吃的凉的东西太多了。这个我们搞清楚了，这阳我们就算说完了吧。咱们再把湿说说吧。 对， 好不好？ 谈谈这个湿邪是怎么受的。 哎呀，这个湿邪呀是很多，但是呢在人们讲起来啊，风寒讲的多，对湿邪认识啊不足。可是在传统的对湿这个认识啊，内容非常丰富啊，也非常广泛啊。首先说说啊， 这个诗，这个诗也是无处不到，男孩都有可能有诗，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诗和风寒一样，但是我们谈诗谈的比较少，是吧？现在诗可不是不少，尤其在今天，是吧？人们吃这个饮食，造成诗入我们体，是吧？这种现象，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多， 也比较常见， 太常见了，越来越多呀，不是常见的问题，越来越增长。首先第一，咱们简大的说吧，是吧？中国量一个胖子，怎么认识胖？ 胖人多湿。 你看看， 那句话，肥胖的原因就是体内湿多， 是吧？这不说的多清楚啊？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相当普遍？ 相当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刚出生的孩子都有湿， 嗯， 是吧？体重超的可不少，10%了，这个数字是相当大。所以这个湿，我希望通过我们讲，是吧？为什么我们搁在最后讲，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啊，要引起我们高度注意。这个湿邪，首先第一讲了，胖人多湿。后边还有一句话，我们就一块给他说出来了，瘦人多火，胖人多湿，瘦人多火，这是传统的来认识人的胖瘦是怎么解释的，瘦人吃多少东西来瘦，不长肉，这在临床上也有，比较个别。所谓个别是什么的，他就不如什么胖人多湿，这个数量之大，这个之大。所以说要了解这个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湿呢又分两种大家注意这个湿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外，一个是内形成的湿来源的渠道两方面。说外湿，我们先说外后说内这个外湿的形成我们给大家提示它怎么受的湿啊，我们把这些现象给大家说了，大家听了以后就注意了这么做容易受湿这就避免了。比如说出着汗突然着凉，这就容易受湿了出汗突然不出了，受湿了应该这个汗应该排出体外，因为它是汗嘛，新陈代谢的产物应该出，最后出半截没出，这不就等于留在体内了，这就是湿邪的根源，外湿在外边的作用下形成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内因，你出着汗，要纯说的纯外因的，那就淋雨，连阴雨成天就不干的，衣服也不干，空气潮湿度特别大这样受湿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鳍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鳍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喂，你好。 电话。 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哎，那个我是2000年呀、在医院查出来的过敏性哮喘。然后我是去年9月。跟我母亲上的我这个哮喘吧，一直这么多年都在用一些抗生素，一些个祛痰的然后那个止咳平喘的这些药 然后就是一病重的时候呢就得住院。 哎呦。 每年的这个冬至还有这个立秋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就是病重了。 哦。 但是我今年冬至那个和这个立秋呢就比往年呀就是强。我那些年都是每年都要住院的。 你看看。 这个冬天我就得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到了冬至我都不行。 哦。 我就到这样。 就是防不胜防了，到了一、 这个、 是吧？ 是，啊，就是好像这个到季节我就这样了似的。 嗯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呢坚持这个四包茶。 嗯。 然后做这个三步曲五步操，泡脚推肚子。 嗯。 然后这个酒吧，我可能是这个气管的原因。 嗯。 八千杯啊，就这么一个小底儿，喝的特别少。 哦。 但是我抹的多，李老师。 嘿。 就是我在这个胸口这一块啊，抹着这个酒吧， 嗯， 我就特别舒服。 哦， 你看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老像有一只大手揪着我这似的。 嘿， 我也直不起腰来，我也窝不下去，就老这么揪着。 嗯， 那时候抹完这个酒就，我就能站直了，我的腰能站直了。嗯，哎，我特别受益，我特别感谢祥康。 哦， 我现在呢，就是什么好了，我点重点跟您说吧，时间太宝贵了。 哎， 吃饭睡觉。尤其是睡觉， 嗯， 我的一宿几乎可以说都不下地，七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现在 没 吃饭也香， 你看。 然后呢，那大便是每天两次，您看正常吗？就是每天卯时大便一次。 哦。 然后我饭后呢还得去一次。 有点不正常， 啊、 吃完饭就去，有点不正常。 嗯，但是我以前是一上午就四回。 哦，那是减轻了。 嗯，对。然后呢，就是现在这个是。后背也不怎么疼了，原来整天后背都是酸疼， 嗯， 然后就是那后心窝那个地儿，还有这个肺腧这两个地儿疼起来，我就说不上来那么酸， 哦， 现在呢就大大的缓解， 嗯， 我就特别知足， 知足。 然后现在就是我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就是一个是这个卯时和这个酉时， 嗯， 尤其是卯时，我起来就是气短胸的这个重，完了我就得用这个。这是口服的激素，一种口服吸入的一种激素。 嗯， 其他的这些个药物已经都停掉了，就是这个激素我现在还要用。 对，慢慢减。 慢慢减。 哎，慢慢减， 慢慢 别突然停啊！我们经过这样的教训，不能突然停。随着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力怎么会提高？是吧？你过敏症应该怎么解决？很多人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免疫力低应该按照中医传统的啊，脾胃养好了能吃的能消化能吸收，然后呢转化成气血一足，抗病能力就增强了，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你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啊，你就得增强免疫力。你比如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是吧？ 最快的方法， 嗯， 啊，就是使这个耐条灸这个足三里，听明白了吧？ 哎，记着。哎， 灸这足三里，你比如说有痰的人，啊，你还可以灸呢，这丰隆穴，把脾胃这个气血都调好了以后，是吧？你看看年轻的，是吧？什么冷一点、热点都没事儿。你像你捂多严也没有用，明白吧？哎，有不点风，有的人躺被窝里就打屁股，你说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 李老师，我还得问您一个， 说 这中脘这个位置啊，发沉，就有一种下坠那种感觉。 你呀、啊，应该啊，这些地方应该经常贴着什么磁宝啊、加强贴啊，我不说了吗？你看你的中脘要贴，你的肚脐要贴，你的关元都要贴，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好， 哎，因为我想问你多大岁？ 我今年49岁， 哦， 是2000年。8月18号抽血，打皮试针，验出来的。 哦、 我的这是螨虫是4级，灰尘是2级，特别厉害。打那脱敏针是从最高的数往下打， 哎、 打到8号的时候，打针都过敏了，就放弃了，打了1年半。 哦， 我是这种情况。 嗯， 行， 好 嘞， 谢谢您参与节目。嗯，好，非常感谢。 哎，这个今天交流啊，挺好。 嗯， 今天这个我们提示。啊，对于呼吸系统的气管啊、肺部啊，是不是杨、老师？ 对，通过外膜这个灸， 哎， 嗯， 是吧？这就又把它扩展了。 嗯， 特别是这个季节啊，跟大家说说啊，

经不是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经不是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 噔噔，春天总想跨过山和大海，然而车却抛锚在半路。 出行前保养先行，途虎养车小保养138元起，途虎养车精选轮胎买三送一马上装，途虎养车正品自营全国连锁。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